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三十集， 魏婴。魏无羡身形顿了顿，徐宇他像是没听到这个名字似的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 蓝忘机道：“是从金陵身上移过来的吗？” 这不是一句疑问，而是一句陈述。魏无羡不置可否，蓝忘机又道：“ 你遇到江婉银了？ 恶祖痕上还有紫殿留下来的印记，不难判断。”魏无羡转过身道：“只要两个人都活在世上，迟早会遇到的。 你别走了。”“ 不走你背我呀。” 蓝忘机静静地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嘴边的笑容一凝，心中一抹不祥的阴影掠过。若是从前的蓝湛，一定会被他这句话呛住，要么甩冷脸走人，要么不理不睬。但换成如今的这位，他会如何应对，可真难说。果然，蓝忘机闻言便站到了魏无羡身前，似乎真的要俯下身弯下膝来纡尊降贵的去背魏无羡。魏无羡又受了一次惊吓，忙道：“打住打住，我随口说说罢了，被紫电抽了两下麻了而已，又不是腿断了，大男人还要人背，太难看了。”“ 很难看吗？”“ 很好看吗？” 默然片刻，蓝忘机道：“ 可你也背过我的。”“ 有这种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”“ 你从来不记得这些。”“ 谁都说我记性不好。好吧，不好就不好，反正不背。”“ 真的不要背？”“ 不背。” 两人相对僵持了片刻，忽然蓝忘机一只手环上魏无羡的背，微微俯身，另一只手去抄魏无羡的膝弯。魏无羡身量比蓝忘机低，也比他轻，一抱便被抱了起来，整个人被悬空抱在了一双坚实的手臂中。魏无羡怎么也没料到不背的下场是这个，无论前世今生，他都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对待，悚然道：“ 蓝湛。” 蓝忘机抱着魏无羡走得十分平稳，答得也十分平稳。“ 你说不要背的， 那也没说让你这样抱啊。” 所幸此时已入夜，街上并无行人，还不至于太丢脸。魏无羡也不是个脸皮薄的人，被抱着走了几步便放松了下来，撩了撩蓝忘机胸前的衣带，作势要扯，笑道：“ 你要比谁脸皮厚是吧？” 那阵凛冽的檀香萦绕身侧。蓝忘机不去看魏无羡平视前方八风不动，依旧是一张正直无比、严肃无比的冷淡面容。魏无羡见蓝忘机充耳不闻、油盐不进，边撩他的衣带边想：没想到蓝湛报复心还挺强，从前我戏弄他的，如今他一样一样都要讨回来，叫我讨没趣，这可太长进了。不光修为长进，脸皮也长进了。 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你是不是在大范山就认出我了？”“ 嗯。”“ 怎么认出的？” 蓝忘机垂下眼睫看了魏无羡一眼， 想知道。 魏无羡肯定地回应：“ 嗯。”“ 你自己告诉我的。”“ 我自己？因为金陵？因为我召来了温宁？都不是吧。” 蓝忘机眼底似乎荡起了一片涟漪，然而这微不可察的波动转瞬即逝，立刻恢复为一泓深潭。他肃然道：“ 自己想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就是想不到才问你的。” 这回任魏无羡怎么追问，蓝忘机都闭口不答了。他抱着魏无羡进入客栈，除了大堂柜台的伙计喷了一口水之外，没什么围观者做出太出格的举动。他们来到房门前，魏无羡道：“ 好了，到了，该放我下来了吧？你没有多余的手开。” 话音未落，蓝忘机便做了一个很失礼的举动。这也许是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第一次做这种粗鲁的动作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踹开了门，两扇房门一弹开，扭扭捏捏坐在里面的人立刻哭道： 韩光君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…… 待看清门外两人是用什么姿势进来的之后，这个人目光呆滞的勉强接完了最后一句： 我真的不知道。 果真是一问三不知。蓝忘机恍若未闻，把魏无羡抱进门来，放到席子上。聂怀桑一脸惨不忍睹，立刻展开折扇挡住自己的脸。魏无羡越过折扇打量一番，他这位昔年同窗这么多年也没多大变化，当年什么样如今还是什么样，分明长着一张文采风流的脸，却是一副可任意揉捏的神情，一身行头品味颇佳，潇洒不俗，必然花了不少心思在这上面。说他是位玄门之主，不如说他是个富贵闲人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配着长刀也不似仙手。聂怀桑抵死不认，蓝忘机便把黑棕灵泉咬下来的那片衣料放到了桌面上。聂怀桑捂了捂他缺了一片的袖子，愁云惨淡的道： 我只是恰好路过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魏无羡道：你不知道，那我来说，看看你会不会听着听着就知道了什么。聂怀桑嗫嚅着不知该如何应对，魏无羡便说了：清河行路岭一带有吃人岭和吃人捕的传言，却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受害者，所以这是谣言，而谣言会让普通人远离行路岭，所以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一道防线，而且只是第一道。有第一就有第二，第二道防线是行路岭上的走失，即便是有不畏惧吃人捕传言的普通人闯上岭来，或者误入岭中，若看见行走的死人也会落荒而逃，但这些走失数量少，杀伤力低，所以也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。第三道防线则是那些石堡附近的迷阵，前两道防的都是寻常人，只有这一道防的是玄门修士，但作用范围也仅限于普通的修士，如果遇上持有灵气或灵犬专破迷阵的修士，或者像韩光君这种等级的名士，这道防线也只能被破解了。三重防备为的就是不让行路岭上那座石堡被人发现，修建石堡的人到底是谁再明白不过了。这里是清河聂氏的地界，除了聂家没有别人能轻易在清河设下这三道关卡，何况你刚好出现在石堡附近，还留下了证据。清河聂氏在行路岭上建造一座吃人堡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墙壁里的尸体又都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不是他吃进去的？聂宗主，今日你若是不在这里说清楚，只怕今后要是捅出去了，玄门众家一同讨伐质问，到时候你要说也没人肯听你说，肯相信你所说的了。聂怀桑自暴自弃一般的道： 那根本不是什么吃人堡，那只是我家的祖坟。 祖坟？谁家祖坟的棺材不放尸体却放佩刀？ 韩光君，在我说之前，你能不能发一个誓，看在两家世交，我大哥又与你大哥结义的份上，接下来无论我说什么，你还有你旁边这位都千万不能传出去，万一日后捅出去了，两位也帮我说几句话做个见证。你向来最守信用，你只要发誓我就相信。 蓝忘机道：如你所愿。魏无羡道：你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吃人堡，那么他有没有吃过人？聂怀桑咬牙老老实实道： 吃过的。 哇！ 聂怀桑立刻补充：可是只有一次，主要的错不在我们家， 而且已经是在几十年前了。行路岭上吃人补的传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流传的。我只是煽风点火，把谣言放大了几倍而已。 蓝忘机道，愿闻其详。蓝忘机往那里一坐，这句彬彬有礼之词的威力简直有如恐吓。聂怀桑便磨磨蹭蹭地开始交代了。 韩光君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们聂家与其他仙门世家不同，因为厉家先祖是一位屠夫，别家都是修仙剑，而我们家修的是刀道。 此事众所周知，绝非秘密。清河聂氏连家纹都是面目狰狞，似犬似彘的兽头纹。聂怀桑接着道， 因为修炼之道与别家不同，厉家先祖又是屠夫出身，所以难免血光。我们历代家主的佩刀戾气和杀气都极重，几乎每一位家主都是走火入魔，暴体横死，他们性情暴躁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。 比如聂怀桑的大哥聂明爵，这位年轻的仙手与蓝曦臣、金光瑶是结义兄弟，赤峰尊雷厉风行，威严有度，则无君温润如玉，品性高洁，脸方尊八面玲珑，狡慧敏锐，三人于射日之争中结义，各有佳话流传，后被众家并称三尊。可聂明爵却在风头正盛之时，在一个重要的盛会上走火入魔，暴血身亡，当日与会者更有不少被他发狂追砍而受伤，一世威名落得如此下场。聂怀桑必然是想到了他的大哥，神情一阵低落，又道， 这些家主生前佩刀的躁动尚能由主人压制，可在主人死亡之后，他们无人管制，就会变成一把凶器。 魏无羡挑眉，这可接近邪魔外道了。 聂怀桑忙道， 不一样，邪魔外道之所以是邪魔外道，是因为他们要索人的命，但我们家的刀要的不是人的，而是那些怨鬼凶灵妖兽魔怪的，他们斩杀了一辈子这些东西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被他们除，他们就要自己作祟，搅得家里不得安生。刀灵只认定一个主人，不能为旁人所用，我们这些后人又不能把刀融了，一来对先人不敬，二来融了也未必能解决。 魏无羡评价道， 大爷。 聂怀桑道， 可不是，跟随诸位列祖列宗披荆斩棘寻仙问道过的佩刀本来就是大爷，随着家主的修炼一代比一代精进，这个问题也一代比一代严重，直到我家第六代家主想出了一个办法。 魏无羡道，就是建造吃人补。聂怀桑道， 不不，虽然有联系，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。这位六代家主是这么做的，他给他的父亲和爷爷的刀打了两口棺材，并挖了一座陵墓，在陵墓里并没有放什么贵重宝物，却放置了数百具即将尸变凶化的死尸。 蓝忘机微微皱眉，聂怀桑吓得立刻道， 韩光君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些尸体不是我们家的人杀的呀，是千辛万苦从各地搜罗来的，还有不少是重金买的。六代家主说了，这些刀的灵响与邪祟争斗，那么就给他们邪祟，让他们争斗不休，这些即将尸变的尸体和刀棺一同下葬，就是把他们当作刀灵的陪葬品，刀灵会压制死尸的尸变，而同时这些尸体也能缓解刀灵的需求和狂气，维持现状，相互制衡，靠着这个法子才换来了后人几代的安宁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